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定，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争艳，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那么这周我们的节目呢，为您安排的是相声名家名作，每天呢还为您展播一段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演出实况。今天为您展播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名师高徒专场当中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的传统段子。那么在听这段之前呢，我们请您欣赏名家名作，这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常佩业、贾成博合作《团结一心》拿大奖。 我们这段相声叫 你先来您先说，您 出头露面的时候，兄弟你来 干嘛呀？哥， 这真是， 你每回的话您都让着我，今儿是大赛，这么多人看着呢。 哥， 您先说。 兄弟，我来了啊。 您先说吧。 观众朋友，我们这段相声叫团结一心拿大奖， 也是特意为这个大赛创作的。 对对对。在我们正式表演之前啊，我应当给大家鞠个躬。 干嘛呀？你等一等，我干嘛呀？ 鞠躬啊，就是我们这段从打这个初赛啊、复赛一直走进决赛，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评委老师啊、我们同事啊、包括电视台同志们，对我们充满了厚爱，所以我感激。 那就鼓励咱们，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也得给您，我给我这兄弟我也得鞠个躬。 哥别的， 怎么了？ 你给我鞠躬干嘛呀？ 我跟大家说实在的啊，没有我这兄弟，没贾成博，就没有这么段优秀的相声。 哥 啊， 您别这么说呀，您在这里也是功不可没呀。 哎呀，您不知道，我跟我这兄弟啊，艺术上咱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生活上虽说不是亲兄弟，但是比亲兄弟还亲呢。 有事实证明。 对， 有一回我有病了，我住院了，他听说了以后跑到医院跟大夫说要给我输血，要给我输6000cc 血呀、啊。当时大夫说他没那么多血，他说要把自己吊到门框上往下空血。哎， 后来不也没用上啊？ 说明我这兄弟对我这份深情厚谊。 实际上我哥对我也一样啊，头些日子我这头疼啊，疼了3天3宿也找不出毛病。 哎呦， 给他急坏了， 急坏了， 急得牙直哭啊。 是， 后来的话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到医院之后跟大夫说了一句话，当时现场的人全都傻了。大夫，你看实在不行的话，把我的脑袋给贾成博换上吧。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呢， 后来不是也没换吗？ 真要是换上完也麻烦。 怎么的？ 你说你兄弟媳妇跟谁过呀？ 是不是也是？我这兄弟啊，我心眼好，善良啊。我们这边有一大嫂生一小孩没奶，哎呦，他听说以后上大嫂家去，把衣服撩起来就给孩子喂奶啊，还那小嘴裹的。 等等， 怎么了？ 哥 啊， 您这事儿说的那有点小岔头。 怎么了？ 我是去了 啊， 但是天冷 啊， 我拿奶瓶子，怕奶瓶子凉了，到那去了，怎么给喂的？ 我这兄弟啊，有爱心。 实际上我哥这个人呢，也有爱心。 哎、是 头两天路过河边上 啊， 看见河里掉下个人， 也 二话没说，一个猛就砸进去了。 应该的， 就开始捞啊，从早晨一直捞到晚上。 那不也没捞着吗？ 是吧？掉河那个人的话，都上班第二天了，他还在那捞呢。 我不是不知道吗？ 正因为我们哥俩有这种爱心，有这种感情，所以才创作出这么一段精品。 兄弟， 哎， 假如我们真获了大奖了，主持人一宣布 啊， 相声《团结一心》拿大奖，作者常佩业。贾成博， 好，高兴。 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作品一等奖获得者常佩业、贾成博，表演一等奖获得者常佩业、贾成博。到时候咱们哥们儿那就叫腕儿。什么叫一夜？哎，兄弟，你说两句。 啊， 你说两句。这个好时候，美好时刻，当哥的得想着，兄弟，你说两句。 没事，哥，你说你的，我是擦擦汗去。 到时候什么叫一夜成名，什么签字，什么照相，咱哥。 哎，我说兄弟，你得说两句啊。 你是你 的事，哥，你说你的，你说。 不，你看这好时候，哥能忘了弟弟吗？你来，你。 哎，哥 啊， 还是你没说呀，还是我听错了？ 怎么了？ 哎，你说一人一半。 奖金啊， 是不是、 啊、奖金？ 刚才你看， 奖金啊， 对，你说了吧哈、啊，这个相声，作者常佩业、贾成博， 啊， 作品一等奖常佩业、贾成博，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表演一等奖常佩业、贾成博。哎哥，你看这个四项吧，哪呢有两项把我这个名搁在前面，他也感觉到时辰了呢。嗯我没有别的意思的。 兄弟，你看你说这兄弟，你真是不理解我。我跟你说了多少回，咱们拿大奖得的奖金，参照对科学家的这个奖金数量是500万，咱哥俩一人250万，我都说过吗？ 说过呀。 你看这从咱哥俩这关系，你名字全写我前边，哥都没意见。 哥，我也不能那么干呢。 但是呢，我是逗哏的，这名字写在前面呢，这圈里规矩，这东西改不了。 性别还能改呢？ 啊， 我没别的意思，真的，哥，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各位您别乐啊，俺们哥俩这关系我知道啊。问题谁名在前面都没事儿， 对， 这得合情合理。 我说的就是 这个，对不对？对啊，对的，我想想办法啊。其实呢，这个东西啊，演员这个东西啊，咱们抛开我们兄弟俩这个情谊讲啊，还是应该公平合理。那么怎么公平合理呢？我想大致， 哥 啊，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呗，那还有什么不行的？ 咱报幕的时候 啊， 按照姓氏笔画怎么样？ 姓氏笔画没问题啊，兄弟，按姓氏笔画合情合理。 对呀、啊， 不过。按姓氏笔画是吧？ 啊， 按姓氏笔画，兄弟，你可就吃亏了， 哥， 吃亏了。 我要吃亏的话，我心甘情愿的， 是不是？兄弟啊，你看我姓常、 啊，对， 我姓常，你看常啊，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画。你看这个甲啊， 你看这甲是吧？你看这甲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花。现在你是按姓氏笔划吧，但就应该这么报了。相声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 哥 啊， 那个假字写的我有点接受不了。 不是，我写错了吗？ 你写的是繁体字，现在都简化字了。你看你长十一画吧，你看这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画。那这样的话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贾成博，常佩业。我身份证也是这么写的。 哎，兄弟，兄弟，我跟你说啊，咱哥俩好不好？ 好啊， 咱哥俩好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兄弟，咱哥俩好三十多年了，你不了解我？ 不了解你啊？ 你不了解我？ 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 我根本就不姓常。 不对呀、啊，都常佩业，常佩业那么叫着， 那是误传。常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不姓常。 你爸姓？ 我爸爸姓王。我找工作呀，我念书啊，都是随我爸爸的姓。所以兄弟，要按姓氏笔画就应该这么报了：相声表演者王佩业、贾成博。 有话好好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哥 啊， 咱哥俩好不好？ 好啊， 咱哥俩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 哥，你不了解我。 我了解你。 你真不了解我。 我怎么不了解你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姓贾。我 哥们，你说你姓什么呀？你怎么不姓贾？ 我们家小时候啊，孩子多 啊， 后来我妈把我过继出去了。 过继给谁了？ 过继给我嫂子了。 有那么过继的吗？ 我妈说老嫂比母，后来我就随我嫂子那个姓。 你嫂子姓什么呀？ 土。 有姓土的吗？ 少数民族。要这样的话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土成博、王佩业。 兄弟，兄弟，你这可就不对了。 我哪不对啊？ 你可有点成心了。 我怎么成心了？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过去给个嫂子了。 我没听说你爸姓王啊。 再说百家姓里有姓土的吗？ 没告诉你少数民族吗？ 哎，你要跟我较劲，那对不起啊，我不姓王了，我改姓。 你姓什么？ 我姓二。相声表演者二佩业、土成博。 那这哥俩挺好的，你说这土着说翻脸就翻脸。你要这样的话我也改姓。 你改什么？ 姓点儿。相声表演者点成博、二佩业。 你要这么说我光要姓不要名了。相声表演者二点成博。 你要这样的话我名姓全不要了，相声表演者由这个和二。 你不要名了，你怎么成名？ 要名你就能成名啊！ 哎，你名放我前面，证明你能耐比我大呀！ 放在我前面的话，你好意思啊？ 咱哥俩这关系，你应不应该跟我这么计较？ 亲兄弟明算账，我做的不对吗？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还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他给我换脑袋，他有那好心呐。后来我一打听，根本就不是我的脑袋，那是狗脑袋，给我换脑袋的。 他给我输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那不是他的血，那是鸡血， 还不知道。 他还下河救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他给推下去的。他有爱心，给邻居大嫂那孩子喂奶，他能不喂吗？那孩子是他私生子，我还不知道。 常佩业，你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去。 怎么了？你告什么？ 什么私生子？ 我谁说你私生子？我你私生子，资助生活困难的女子，不对吗？ 你少给我来这套！ 这什么？ 刚才就你说的， 我没说， 你说的。 不是，你看你250万奖金，你还想要不要？ 250万谁不想要啊？ 你想要你对我这个态度？ 你不对我这样，我能对你那样吗？ 250万没到手，咱们哥俩就得志同道合。 钱没拿来，咱就应当像亲兄弟那么处。 你要给我250万，不用你，你媳妇儿名放我前面，我都没意见。 你要给我250万，别说我呀，我把我媳妇儿过去给你，我都同意。 是吗？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经典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团结一心》拿大奖，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这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好，下面我们要为您展播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实况录音。本届钟鼓楼相声会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艺家协会、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延续了往届的传统，有很多优秀的节目汇聚了咱们北京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还有师徒专场、青年才俊专场、名家专场、经典的曲艺作品汇演等等。那么今天要为您展播的就是名师高徒专场当中传统相声《黄鹤楼》实况录音，表演者相声名家方清平和他的老师著名相声艺术家李金斗先生。 这段是单口相声， 我办事 唱上了， 当不冷吧，冷不冷， 今儿这天够冷的。 卧龙岗 空城计 立了，在这儿等一等。 等谁呀？ 三， 这腔好听。 但那敌人好， 您给他喊好，亏心不亏心呢？ 冷 什么味儿？ 冷个儿冷，一个儿，你把肚子挺一挺。 没事，我挺肚子干嘛呀？ 心阴阳，日反掌，你把锅子梗一梗。 呸！ 怎么了？ 好不容易你上来瞎唱什么呀？我们这给大伙儿表演相声 啊。对呀，我是代表戏曲界来向您祝贺这个相声会。 哦，钟鼓楼相声会。 对呀，那个 您代表这个京剧界向我们祝贺的。 那个谁让我来的吗？ 谁呀？ 梅葆玖，他让我给您带好，他想您了，让您过去呢。 不，不去，去就回不来了。 怎么回不来了？ 你不知道吧？ 怎么了？ 梅葆玖大师， 对呀， 过去了。 过哪边去了？刚才那过一孩子呀。 过那儿去？ 那过哪边去了？ 下市了， 卖菜去了。自由市场啊？ 全不懂， 至于呀？ 没了， 找找啊。 哪儿找去啊？ 失踪了 啊？ 老年痴呆了？丢了 没有？ 那怎么没了吗？ 你不知道啊？ 什么呀？ 梅大师 啊， 去世了。死了？ 去世了 啊？ 他没发朋友圈啊？ 给你发不着都。 哦，对对对，他活着时候跟我说的。 哦， 说是这是钟鼓楼相声会，让我代表戏曲界 怎么样 向您祝贺。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我是唱戏唱京剧的。 谁呀？ 我呀。 这味儿差点，还唱京剧的。 方派。 哪儿学方派 啊？中国戏曲学院。 我知道，南四环培养京剧人才的摇篮。 余魁志，知道，当今最红的老生。好， 李素丽， 谁？ 李素丽，梅派大青衣。 梅派大青衣怎么当售票员去了呢？ 不是售票员，李素丽嘛，余魁志，李素丽嘛， 李胜素。 哦，对，李胜素， 这真是。 余魁志， 李素丽劳模在这儿。 余魁志， 余魁志，李胜素， 我们仨一宿舍。 这位是不是安静医院跑出来的？ 戏校啊， 戏校也不成啊。俩男孩，一个女孩。 哦，小时候。 哦，小时候 四岁进的戏校。 你四岁就学戏了？ 那不住一块吗？ 是是是。 大了之后呢？ 啊， 魁志就搬出去了， 成名了吗？ 我跟素丽、胜素，我们就住一宿舍吧。 那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 怎么了？ 人家也红了，人也走了，这屋就你一人。 对，我就是，反正就是戏校小时候学的，学的京剧、 哦、学的。 嗯， 嘿，太好了。 哼哼， 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嗯， 我喜欢京剧。 行，什么时候啊，我给你说说，教教你。就我唱的知道什么行当吗？ 不知道，不知道。 我是旦。 掌声响起。 听过我戏啊？ 对呀、啊，这蛋还真亮。 亮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什么蛋呢？怎么了？ 老师啊，给分的。 哦，分的。 小时候啊， 啊， 老师一指这孩子， 嗯， 这孩子挺漂亮的。 是是是， 你是生。 哦，学小生跟老生， 一指这孩子小胖墩、啊、挺好。 嗯， 静。 哦，铜锤花脸，静行。 最后一指我， 怎么样？ 你算个蛋。 你怎么说呢？ 说你算个蛋 啊？跟老师有这么说话的吗？ 老师给我们讲 哦， 蛋呢就是蛋角儿， 青衣花旦。 我说我不当反串， 还反串？ 我要生 哦。 后来我就唱了老生，我跟魁志、哦、我们都是。 您是唱老生的？ 对， 太好了，太好了 啊！ 今天认识您，我很高兴， 是吧？ 今天咱在这儿啊 啊， 跟大伙儿快过年了， 对 啊，咱们联欢一下。 怎么联欢？ 唱一出戏，好不好，各位？好 好，唱什么戏 啊？您挑戏， 你挑， 您挑， 你挑， 干嘛我挑啊？ 我会的多呀。 哦， 我会11万出戏。 有那么多出戏吗？ 我挑戏， 我挑戏，你挑啊？ 我跳前任三，你会吗？那就 您大伙儿听听，京剧有这个吗？ 你挑，想学什么你就说。 还真好、嗯，还让我挑戏。 对， 我会的戏可不多 啊。那没关系， 您是唱老生的， 对， 对不对 啊？ 咱们来一出《黄鹤楼》。黄鹤楼， 猴戏，啊，现代戏， 不是三国。 三国戏， 哎，三国戏， 三国戏， 三国戏， 对对对， 啊， 嗯， 黄鹤楼， 好好好，这里头一共几个角色？ 三个角色， 都谁呀？ 首先来说，有一个正宫老生 啊， 诸葛亮， 诸狗亮。不是诸 葛亮啊， 朱姓朱名姓朱名格字子亮，恐龙吗？ 你不是什么恐龙啊？父姓诸葛名亮，字恐龙，道号卧龙。 卧龙先生， 哎，卧龙先生， 谁演呢？ 这得您来，您是正宫老生啊。 我来诸葛亮， 哎，您来诸葛亮 啊。 还有一个挎刀的李子老生， 谁呀、啊？ 就是个配角， 谁？ 刘备，我来，我刘备。 你刘备， 对， 那我刘褥子 啊。 电视归我，空调你卸走，孩子呢？咱们俩一人负担一半。 咱俩离婚呢是？ 你不是刘备吗？ 刘备，刘玄德， 小刘， 这还小刘呢？这 谁来？ 这我来啊。 这刘备。 哎，我跟您学呀、 啊。哦，刘备， 帮着您唱这出戏。 好好好。 还有一个角色很重要，张飞张翼德。嗯，这个不容易。铜锤花脸两门豹，既能唱还得有身上， 还有架子。 哎，您来。 我来不了。 怎么？ 我是主演呢，主演哪能赶两个角色呀？你来，张飞你也来。 我来。 嗯， 行，那我来。 好好好， 一会儿哪不合适您跟我说说。 嗯，没问题，你放 心。好吧，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行， 好吧，咱们把桌子得往后搭一搭。 干嘛搭桌子呀？ 分出前后台来呀。 怎么分？ 你看了吧、嗯、这桌子前头为前台， 哦， 桌子后头为后台。 好， 分出前后台来，这就要唱黄鹤楼了。那么究竟表演的怎么样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欣赏这对优秀的师徒组合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说传统相声黄鹤楼。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看呐，这大清国要完。 诸位主公，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等等， 怎么？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爱大清国，怕他完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2018年4月15日晚，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及开幕式将在北京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将通过北京卫视 BTV 文艺频道 BTV 青年频道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期待。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 来关注天气情况。近两天天气以晴天为主，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的节目啊，每天为您展播一段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实况录音。本届钟鼓楼相声会是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艺家协会、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这两天每天为您播的都是名师高徒专场当中的录音。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和说的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那么这二位究竟怎么呈现传统名剧黄鹤楼呢？请您继续往下听。 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行， 好吧，咱们把桌子得往后搭一搭。 干嘛搭桌子呀？ 分出前后台来呀。 怎么分？ 你看了吧，这桌子前头为前台， 哦， 桌子后头为后台。 好，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哦， 我这边呢是下场 门。可以。 我呢还得找一把椅子。 我来 一会儿您好坐呀。 我来 你来你不动啊。诸葛亮的小座， 这是诸葛亮小座。 哎，一会儿您好坐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唱了。 咱们得穿着衣裳唱吧。 啊，不是，这不废话吗？有光着唱的吗？ 就是诸葛亮 啊， 穿的那个戏衣，就那个诸葛亮穿的那个大花袍子，全都画着那个日本面，一大堆 日本面， 后头有煎饼，这一圈那个 是那叫什么呀？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龙套。 嘿，你这个好，你要龙头， 俺得穿着龙头啊。 龙头让驴带走了，门头沟拉煤去了。这两天又冷，我估计后边有人回来，回来之后，噗，给你套上。 怎么还有驴呀、啊？ 哎， 你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不懂啊？ 唱戏的行话，那个东西叫龙套， 那叫行头。 怕你不懂，说行头。 我倒不懂了， 就是咱们得穿着这个行头 上。咱们没有行头，来不及了，素身上，大褂就代替了， 就这么光着唱了。 哎哎，光着唱干嘛呀？咱这穿着呢。 还有一帮那个什么的吧？ 什么呀？ 那儿坐着一帮人，拿着这胡琴啊，拿着鼓啊，那个 那叫什么呀？ 那个长面。 长面没有。 有什么呀？ 我们有拉面。 来两碗吧。 饿了， 你不有拉面吗？ 你说的那个是坐这儿的， 我坐那边， 这叫场面。 来场面吧。 没有场面 那怎么办？ 用嘴打家伙、哦、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 那得简单的化化妆 啊。对，因为他是两个老生， 得区分一下、 哎、对，他呢是正宫老生，哎，唱出来呢一会儿您仔细听听，哎，化妆也比较简单，稍微的一打扮呢就区分出来一个是正宫老生，一个是跨刀老生， 这就有这个丞相的意思了。 这从面包房来，这位 面包房干嘛？丞相， 这不是装面包的吗？这个 诸葛亮的头盔。 头盔、啊、 诸葛亮的凤冠。 凤没有，没有 诸葛亮那叫什么？诸葛亮那玩意儿 上面没听说过。您这错我了、 哦、 咱们到后台。 到后台 啊，这个我上场您打家伙。 打家伙 打家伙呀， 后台哈、 啊、哎对对、嗯、哎 呸，打家伙， 这 打家伙， 打家伙还刷家伙呢，这个 刷家伙， 刷家伙干嘛呀？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你得打小锣啊。 那你说小锣不完了吗、啊、你说什么黑话呀？ 这叫黑话呀。小罗，哎呸！ 小罗，小罗，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老罗， 老罗开门去了。 到底什么罗？ 小罗打响了，大逮！ 你说大逮不完了吗？那么些零碎，那逮吧，来， 不知道呢。哎呸！ 那逮，那逮，那逮，那逮，那逮，那逮。得， 我六步口等你啊！ 你先去， 我什么？我先去啊！这儿一透袖，你就别打了。 你这是透袖？ 透袖啊！ 我以为你中风了呢。 嗨，再来，透袖你别打啊！ 好好嘞。 嗯，呸！ 得，打打得。 这斗鸡呢，是吧？ 你冲我这干嘛？挤眉弄眼的。 你呀、啊，这帽子我得给你来来。 怎么了？ 哎，你把这杆儿啊打开一点。 哦， 哎，你这样 得像诸葛亮。 哎，像诸葛亮啊！来，一块儿出来啊！ 什么？ 一块儿出来？ 我出不来。 为什么？ 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那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块儿出来。 你呀、啊，跟我一块儿上场， 那叫一块儿出来呀、 啊。那叫 同场上 啊！对对对， 你说这外行话， 同场上，同场上，同场上， 同场上。 嗯，喷。 馄饨， 馄饨。 得得，哒哒哒得。 咱俩这默哀的是怎么着？你抬起头来呀、啊！我要跟你说话呀，啊，先生。 啊，太太， 太太， 你叫我先生，我叫你太太。 那不成啊，你得叫我主公啊。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干嘛？主公就是皇上啊。 谁是皇上？ 我是皇上。 你是皇上？ 哎，皇上。 你有100多个媳妇儿 啊？ 你们家全是太监一堆，你 才是太监呢。 不是，你不是说皇上吗？ 皇上刘备刘皇叔啊，你叫我主公啊。 主公什么意思？ 主公就是皇上，皇上就是主公， 一个意思。 哎， 来 啊，先生 啊，皇上， 主公 啊，来 啊，先生 啊，公，主公， 主公是公的，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姑海哭了， 没法唱了。 怎么了？ 损坏我的名誉。 怎么了？ 咱俩在这唱戏，你当着大伙说我把你害哭了，我怎么害你了？ 不， 你说我怎么害？我借你钱不还了，啊，我怎么害你了？ 谁说你害我了？ 那谁害的你啊？ 诸葛亮啊！ 你找诸葛亮去。 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去？ 跟我说什么？ 你扮演的谁啊？ 我扮演诸葛。 你看， 我这角色就是害 了你。这是角色之间的事，跟你我没关系。 那我怎么办？ 哎。你等我叫你啊！ 啊，行， 哎，啊，先生， 啊，主公， 打家伙， 怎么打？ 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 没问题， 我给大伙唱。 好嘞， 啊，先生， 啊，主公，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没我什么事啊！ 打家伙呀！ 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 恼恨先生。礼不当，不该叫我过长江，龙潭虎穴故去闯。 来来扛啷，来来扛 啷， 来 来扛。啊 啊 啊 啊！ 你怎么学驴呀、啊？ 你不骑着驴过江吗？ 没听说过。骑马，你这儿有一句词儿：“山人送主公。” 山人， 别吧。你等我唱完了，你再说呀。 你唱一唱。 龙潭虎穴故去闯。 就这儿送是吧？ 送啊！ 山人送主公。 啊，诸葛亮啊 ！Yes。 Yes， 怎么还外国诸葛亮啊？分明是叫过难还家乡。 山人送主公， 念 山人送主公， 念 山人送， 念了。 你怎么还串人了？ 该你唱啊！ 我怎么唱啊？ 哎。我怎么唱你就怎么唱， 跟你一样就行了。 对对对， 打家伙， 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 恼恨先生之过量，力逼孤王过长江。 现在还真快，扛 龙潭虎穴故去闯。回来，哎嘿，怎么回事？ 那打人的呀、啊？当然得打你了。 怎么了？ 刘备送刘备啊， 礼尚往来嘛。你送我一回，我送你一回。 你得唱诸葛亮的词啊。 诸葛亮什么词啊？ 我说你不会啊， 不会敢上台？ 会， 会就唱了。 那到底会不会呢？ 你说呢？ 什么叫我说呢？你忘了？ 演员能忘词吗？没忘， 没忘。你唱， 想不起来了。 这词儿很简单 啊、怎么唱？ 主公上马心不爽。 你说这是第二句啊？ 不，第二句山人八卦秀地藏， 这是第三句。 山人是蒋申且作中军帐。 不对，不对，不对 啊！ 这是第四句。 三句， 四句， 三句。 四句什么词儿？ 一句不会啊！这整个一骗子呀、啊，这是。 嗯。 等候涿州易得章， 我是打家伙。 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 送主公上战马。 心不爽，山人八卦笑内藏，江山铁作中军报章，等候涿州一德章，涿州一德章。 俩疯子， 你不是唱吗？这 唱你得唱京剧。 京剧什么味儿？ 连味儿都不让。只恐山马心不爽。 这苍， 哎，你唱啊。 只恐 苍 茫的， 我打呀！ 你倒打呀！这玩意儿，你看看，怒发冲冠了都。你不好好唱你自己的，你老给我出什么主意啊？打家伙，打呀！ 我都打不了了，这个 打呀！ 这是干嘛？您说呀？这么晚了，外头又挺冷，您上这儿为我们捧场，不好好跟您说呀？跟他瞎唱什么戏呀？倒霉，我告诉你们。 打家伙， 打家伙！扛啷起的，扛啷起的，扛啷起的，扛！ 只恐上马心不爽， 扛！ 山人八卦羞怒未藏， 扛！ 将身且作中军章， 扛！ 等候涿州一德章， 四句一顺边，谁也不挨着谁。哎呀，老白。 我是知国俩， 废话， 坐在椅子上 啊， 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德章。 我怎么回事？嘿，不是你，那怎么了？ 怎么？ 你后头扔炸弹呢？ 谁扔炸弹？ 怎么回事？ 这是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我怎么办？ 冷张飞呀、 啊！我怎么办？ 你别害怕， 我别害怕。 你坐这就别害怕，别害怕啊，别害怕，猛张飞啊，别害怕，啊，注意啊。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别害怕，我别害怕， 别害怕，我怎么出去？ 不是怎么办？ 把这脑袋先弄好了， 弄好了， 赶紧摘了就完了，好不好？让他摘了吧。 啊，摘了不像诸葛亮了。 嗨，你根本也不像诸葛亮。 嗯， 你呀、啊，你得打家伙。 哦，打家伙， 急急风嘛， 哦，急急风，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来来来来， 我上场， 来来来，急急风啊， 是不是？ 嗯， 张飞嘛， 嗯， 啊，来人， 嗯， 哦，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你要累死我啊！ 你要急死我呀、 啊！你怎么不唱啊？ 我唱得了吗？我 怎么了？ 你得打这个对了的家伙、啊。 怎么打呀？ 哎呦，全不知道。这是四季头，搭台唱唱个人前一个台上，讲讲讲讲讲，记住了啊！到这儿，蹦蹬唱， 不能唱。 然后有一哇呀呀， 哇呀呀， 扭的，我给大伙唱。 这不太麻烦，我打不了。这么些打家伙比唱戏还累呀、啊？ 你这样，你坐好了，我自己打。 好嘞， 别老忘了，哇呀呀， 哇呀呀， 啊， 嗯， 啊，大腿唱唱的来才唱，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蹦蹬唱，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忘， 我忘，我忘。 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 哎呀， 挖吧， 我也挖不出来嘛。 那怎么办？ 我你坐下，我唱吧。 唱吧。 扛啷起的，扛啷起的，扛！心中苦恼知国亮， 唱 做事不与谋商量， 唱 怒气不息报啊。扛谁得扛，扛谁得扛，奸人呐，咬我！ 你指我，我不咬你！ 快快还谋的大雄王，快闹啊！ 空旷， 快闹！ 慌！变态！ 快闹！ 笑啊？ 空旷 阔脑。 神经病， 该你说话了。 三人总之， 我是张飞， 总张 借李逵了。 借李逵， 不干。 到底什么呀？ 三将军奴岂不惜金的保障，委着谁来？ 三将军奴岂不惜金的保障，委着谁来？ 先生的， 留神大褂给。 老就为你而来。 你为我而来吗？ 打打打打打！ 我不惹你啊！ 看。 来， 谢谢谢谢大伙儿。哎呀，这个是今儿也是时间，哎，挺晚的了，挺冷。 这就别要了， 别这回头还演呢，还得指着他。 下回再不跟你演， 指着他挣钱呢。 挣钱。 相声啊，是刚才这段呢，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学唱的节目。 对， 是因为呢，像我们这段相声100多年了，我的师祖师爷，我师父都是这么。信口相传的， 哎，老毛方正睡，一辈接一辈 演下来， 哎，都是这么演下来的。 相声还有除了学唱，还有学说的 啊，学的说也很多呀， 方言土语， 方言啊，叫卖呀。 这回咱们哥俩给大伙儿学一回方言土语，怎么样？ 好， 怎么样？ 学什么地儿的呢？ 学河北跟山东交界。 哦，神武姚安、 神州武强、姚阳、安平一带的。 好，这味儿好听。 你会说不会说？ 啊，行。俺能说几句， 你能说， 可不是。 好嘞，好嘞。那咱们给大伙介绍一下剧情啊。 啊，您说说。 这个事情发生在解放前。 哦，解放前的事儿。 咱们两个人呢是一个村的。 哦，一个村里。 哎，一个村的人。结果呢，您呐提前出来了。 哦，我。 您做大买卖在北京。 哦，在北京 大生意。 什么生意？ 大粪厂子。开大粪厂子。 你瞧我干这活。 那时候开大粪厂子赚钱啊。 对对对。 但是我在家种庄稼。 哎呦， 种庄稼不行，今年赶上这个。闹灾荒， 经常的事儿。 闹蝗虫， 哎呦， 给我养上来了， 哎呦， 我就找您投靠。 哟，老家来了， 哎， 咱们俩见面了， 就这么个故事。 一见面得说话呀。 对呀， 那您从那边来， 您从那边来， 我从那边来，哎，哎， 哇，别挖了，别挖墙就塌了。 哎，你说娃我就得说娃，跟你学啊。 我说娃，你不能说娃呀。 我的声音应该。 你应该是娃。 我怎么就打气铃啊？ 因为你是开大粪厂子的呀。肥料足啊。 啊哈，这不怎么样。 哎啊， 声音大点啊。 娃。 娃。 你不是男蝈蝈。 你不是男蛐蛐。 谁蛐蛐 谁蝈蝈啊？ 我说你不是俺哥哥。 哥哥， 哎，用这个神武摇摇花，哥哥就是蝈蝈。 哦，哥哥就是蝈蝈。 对， 那我怎么说呢？ 你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啊？ 这第二的是怎么回事？ 第二的就是兄弟呀。 哦，第三的呢？ 那还没生出来呢。 那咱别学他了。 哇 哇， 你不是男蝈蝈？ 我怎么听怎么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可不是我吗？ 哎，你坐哪来的？ 我坐碗来的。 哦，坐碗来的？怎么来的呢？ 坐玩啊，我坐这个夜车来的 啊。啊，坐夜车来的。 对了， 你没碰见大海怪 啊？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什么叫大老妖？ 什么叫大海怪呀？ 你不是说坐夜车来的？ 我坐夜里那趟车来的，坐夜车来的。 哦，你是坐夜车来的。 对了， 你住在哪儿了？ 住在葫芦青豆腐房了。 哦，葫芦青豆腐房。 对了， 全建住了。 建住了。 哦， 葫芦青啊，李老德呀，张老万呐，王老外呀，全建住了。 哦，全建住了。 都建住了。 都说。快点 挖了一许的管儿啊， 提我了吧， 提你了， 哪人 谢你发财了， 可不是 开了6个大粪厂子， 哎呀， 一架的吃不了啊， 啪，这玩意儿没有吃的， 你挣的那个钱一架的都吃不了啊， 确实有钱了。 我说男蝈蝈 啊，什么事儿啊弟儿的？ 哎呀，咱们家乡这个寿称可不好啊。 怎么回事呢？ 旱三年涝三年呀， 遭了灾了， 今年又闹了蚂蚱了。 哎呀，蚂蚱可不容易啊。 可不是吗？ 啊， 那蚂蚱全给吃了吧，那个庄稼呀， 庄稼全给吃了 啊。 那我那个庄稼呢？ 你哪里有地呀？ 老爷庙下坡那5亩地那是俺的。 你拉倒吧。 怎么了？ 老爷庙下坡那5亩地那是人家胡老庆的。 胡老庆倒地我来。 哪么的 倒地我来。 后楼经济老爷庙下坡那五亩地倒进你了， 可不是吗？ 哎呀，看见你这个人呀，就看见你这个地了，看 见 你这个地，就看见你这个心了。 好啊， 那个蚂蚱是神出啊， 是 到别人的地里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斗鸡吃了，独单到了你这个地里， 怎么样 啊？蚂蚱一看呀，这是李金斗家的地呀， 可不是 蚂蚱呼的打呼的打呼的打呼的打又飞走了。你这个地别说蚂蚱了，这蚂蚱子儿都没有啊！ 我这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那为什么呢？ 水都没了脖了， 哦，淹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素以冷面滑稽著称的相声名家方清平和他的老师相声艺术家李金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黄鹤楼，还有一个返场小段。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实况录音还有相声名家名段，明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同一时间，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咱们明儿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哎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大地芬芳》，由尚飞林作词，赵继平、赵林作曲，雷佳演唱。 有动力的油灯，彻夜明亮，土炕上的竹筒，语重心长。 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5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